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肺炎的情况，见到啲本地确诊啦，不明源头呢都系新高。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而家开始三位数字系唔系见顶咧？其实唔一定，市民继续唔尽量留喺屋企嘅，新高之后咧，跟住将个病毒带翻屋企啦。咁你有呢啲群组咧，就火烧连环船咁样爆发，个数字咧会不断咁样上升。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而家嘅时间系下昼嘅五点十分，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系陆宇光。睇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嘅发展啦。咁而家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开紧记者会，刚才就公布咧系截至寻晚嘅凌晨系有新增咗咧系61宗嘅确诊个案，当中咧系有3宗输入嘅个案，换言之咧58宗咧就系本地嘅个案，而本地个案58宗之中咧。有25宗咧，系仲调查紧个源头嘅。咁见到而家呢一波嘅疫情都发展得非常之急啦，咁所以都令到咧系公共医疗嘅资源咧，都系出现咗紧张啊。咁根据头先医管局所公布嘅一啲数字咧，而家负压病床嘅使用率咧系69.8%，而负压病房嘅使用率咧就系76.5%，即系大概系70%至70%几啦。咁呢个数字点样理解呢？嗱，今朝早咧就系医管局嘅总行政经理咧就系阿张子峰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讲到话咧系形容咧如果去到80%嘅话咧就会系好严峻啦，因为咧就系唔能够咧就用到80%噶，一定要留翻一啲咧系俾一啲嘅急症室收到个案咧系可以入到嚟呢啲嘅负压病房病床，咁而另外咧亦都需要预留一啲嘅时间咧做清洁同埋流转啦，咁所以咧而家咧70%几咧就可能已经去到一个都真系濒临咧系爆满嘅一个嘅局面啦。咁与此同时咧，喺个案急增之余咧，咁一啲嘅危殆数字亦都系咧系上升嘅。咁根据咧就系刚才医管局嘅一啲数字啦，咁而家咧系喺公立医院里面咧有29人咧系危殆嘅，咁啊比起昨日咧系增加咗7人。咁而咧就系亦都见到部分嘅一啲医院嘅深切治疗部咧系爆满嘅。咁刚才咧就系医管局嘅代表就喺记者会上面都讲到话，而家九龙区嘅医院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咁如果有一啲嘅深切治疗部嘅情况是有需要的话咧，系需要将部分嘅病人咧就调动至到其他嘅医院。咁佢冇讲边间医院啦，不过根据一啲报道咧，就讲到话咧就譬如联合医院咁样啦，佢哋嘅深切治疗部咧系出现咗爆满嘅情况，由上个礼拜开始咧已经需要将部分嘅病人咧转移至到东区医院吓，呢个系部分嘅传媒嘅报道啦。咁而另外咧亦都见到啦吓，公立医院嘅一啲嘅检测啊，即系一啲政府同埋医管局嘅一啲检测工作咧，亦都系咧系压力大增，工作量大增。寻晚咧，卫生防护中心都讲到话咧，有一个病毒检测结果 調錯咗嘅事件嚇，咁有一個嘅陰性嘅人士咧，就係被標籤為陽性啦，亦都有陽性嘅病人咧，就係被標籤為陰性啦。咁所以亦都係相關嘅人士咧，都需要再去到跟進，譬如話係被認為係陽性嘅人士，需要再進行檢疫啦。好啦，咁喺呢個嘅醫療資源短缺嘅情況之下，點樣處理呢？點樣去應付呢一波嘅疫情呢？嗱，今朝早咧，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張子峰都講到話咧，咁係有必要咧去到暫停一啲非緊急同埋非必須嘅服務，未來咧將會減少一半住院預約手術或者係檢查服務，以及咧係兩至三成嘅新症啊。咁預料咧每日會有幾千名嘅病人咧受到影響，咁就話咧醫院咧就會以電話嘅方式通知有關嘅病人，希望咧受影響嘅病人能夠體諒噶。好啦，各位听众听到呢度嘅时候，唔知大家有冇即係预约緊一啲医院嘅手术或者医院嘅一啲服务，咁会唔会话真係已经收到医院电话可能呢啲嘅情况呢需要受到影响或者係延迟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1872311 一齐倾下。又或者係啦即係譬如一啲嘅人士都见到即係各位听众都见到呢而家公立医院嗰个嘅医疗资源係爆满嘅问题呢究竟大家又有啲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咁除咗头先所讲嘅一啲要暂停一啲非紧急服务之外呢而家医管局呢都係陆续咁开设緊一啲嘅二线病房㗎。咁希望将一啲比较稳定啲嘅病人呢就送去二线嘅病房啦。而当局呢亦都係预留緊呢个嘅鲤鱼门嘅度假村呢嚟到做一啲嘅隔离嘅一啲措施㗎。咁各位又点样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㗎。咁好啦我哋转头呢会返嚟呢就同唔同嘅嘉宾倾㗎。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起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7月21号朝早11点政府早前宣布有12类处所包括健身中心强制关闭到今个月28号健身及瑜伽业界要求政府再透过防疫抗疫基金补助权管负责人柯尊鼎 通常我们这个行业呢在旺季的收入呢是占全年的大约是起码七成或者是八成但是在现在最旺最大家好努力地去追回以前的损失的时候呢主要是因为政府的抗疫不力令到又再爆发第三波疫情跟着他又找我们来开刀的时候那我们怎样去继续生存 今日是元朗西铁站暴力事件发生一周年网上有人号召到元朗一带聚集警方呼吁市民不要参与另外有网民发起在中环的置地广场和理论行动防暴警察进入商场截查最后票控几人指他们违反限聚令下午三点中学文凭试听日放榜超过四成的日校考生符合入读本地大学资格比例同去年相若另外今年文凭试诞生七名状元有四男三女考获七科五星星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 当然不能够不称赞每一位文凭试的考生今年你们经历了一个不一样的文凭试面对众多的不肯定你们仍然都坚毅地面对跨越了重重的困难我为大家感到非常的骄傲 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8宗是本地个案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继续发展啊，咁都令到咧而家公立医院的医疗资源都系见到紧张啊，亦都系见到一啲嘅隔离嘅病房、病床等等咧，就系趋向爆满啦。大家有咩嘅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会长马仲仪医生噶，马仲仪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系。点样睇而家嗰个嘅负压病床病房嗰个使用率咧？咁刚刚医管局公布嘅数字就话负压病床使用率系接近七成，负压病房使用率系76%啦吓。点样睇呢个数字？ 咁呢个数字固然都系好高啦。咁当然我哋睇呢个负压病床病房咧，又唔可以当好似平日嗰啲咁样嘅。普通病床嘅，普通病床你平日可以过到120%都仲叫得，咁但系 如果以負壓病房嚟講，呢、這個數字都非常之高噶啦，因為我哋要睇翻咧。佢呢個籠統嘅統計裏面咧，包括埋其中一啲咧有負壓功能嘅分流病房。啲分流病房咧，其實啲病人都係出出入入、出出入入。一你係肯定咗嗰、那個誒、發現係陰性咧，又會出去又再收另一個病人。咁所以咧，有時都呢個數字裏面都有少少水分咯。 係，咁其實點樣先至可以睇睇？即係譬如話八成嚟講咧，咁醫管局都形容為係去到好嚴峻嘅程度啦。咁其實留翻一啲嘅病房嘅空間，其實係用嚟做乜？係咪話清潔同埋即係預啲急症咧？ 啊，當然啦，即係譬如第一，其實我頭先都講啦，其實如果你再細分咧，我頭先講你依個骨病房有一部分咧係愛嚟食。多啲確診嘅 case 啦，有啲就頭先我講一啲過嚟分流啦，即係你等咗個化驗結果，個肺都好花，要肯定化驗結果係冇有先俾翻入普通病房嘅肺啦。咁其實你細分翻啲收確診嘅啦，即係一個我哋話一個傳統規格嘅隔離病房，譬如話一間房裡面有一張啊至兩張床啊，有兩道門呢啲咧，呢啲可能仲要高過八成添。咁樣就但係你都知道，因為隔離病房呢啲咧，你要用起上嚟，你真係唔係可以等嘅，你都唔可以話去住其他病房先啦。咁所以你永遠都有少少空間喺度咯。咁同埋就係、是、有時候咧，即、就、係、是、你呢啲隔離病房嘅病人咧，亦都唔會話即係我有好多地方可以去。一般病房嘅病人，你可以話佢可以出院，佢可以去復康病床，可以去各度地方。但係隔離病房嘅病人，如果佢係唔能夠符合呢、這個脱離隔離嘅規則咧，咁佢係度度都唔可以，佢一定要喺嗰度直到佢符合呢個咁嘅規格啊。例如有啲結果已經陰性啊，各樣嘢咁樣咯，所以有時可以住好耐㗎。 以你所知咧，馬仲怡啊，咁邊啲聯網嘅醫院嘅負荷量係比較重一啲啊？ 咁因為你都知道今波疫情雖然個數都有啦，咁但係咧始終即係嗰個有兩三個區域係特別嚴重嘅，包括呢個黃大仙啊、慈雲山啊，同埋九龍東區啦。所以咧就呢個伊利沙伯醫院啦，同埋九龍東區嘅聯合醫院就似乎佢哋嘅情況係比較嚴重一啲啦。 係嗱，而家醫管局咧就講緊話喺未來72小時咧就陸續開展一啲嘅二線病房。咁睇翻醫管局咧，而家係有400多張呢啲嘅二線病床啦。你見而家開展個進度係點啊？ 因為就其實今波疫情都開得好嚟得好急啊，咁其實喺上個禮拜我知道各間醫院咧已經係即係將一啲原本由即係呢個咁樣嘅隔離病房變翻做普通科病房用緊嘅病房，已經即刻又要變翻隔離病房啦。咁今個禮拜就再進一步啦，要將呢啲普通科病房咧一邊變翻做二線病房。其實中間都唔係話一夜之間就可以做到嘅，因為你首先要將個病層清出啦。跟住咧，又都有咗啲清潔同埋改裝嘅小舉動。咁但係你都知道啦，其實近日咧內科即係好多間大醫院個內科病房嗰個使用率都100%。咁啲病人其實近日咧好多入院嘅病人其實都係啲年紀好大嘅，就算佢哋唔係新冠肺炎，其實嗰個病情都唔輕，好多都唔係咁容易出到院咯。咁所以就都要慢慢點樣將呢啲病人點樣調去其他病房啊、病床啊、復康醫院，咁先可以咧就騰出個地方將佢哋變翻做一個二線病房。咁係需要時間，亦都咧即係將呢啲開展呢啲二線病床，其實對於個內科本身嘅非肺炎嘅服務嗰個壓力亦都係好大咯。 係想請問咧，就你以你所知咧，就係乜嘢嘅病人咧會去分流去到二線病床，又或者去到鯉魚門度假村咧咁？咁啊，頭先醫管局就話。即一啲康復中嘅病人咧，就可以去到二線病床啦。咁但係即係都擔唔擔心疫症發展落去嘅時候，其實呢、這個即係所謂康復中病人先至去二線病床呢個嘅定義，可能都即係冇辦法守得住，會唔會咧？ 嗱如果用翻我哋3月、4月份嗰陣時嗰個準則咧，首先個病人一定要就係冇發燒先啦。咁樣咧，亦都譬如話佢係入咗院，即係已經48小時以內啊。太多肺炎嘅病徵啊，亦都唔需要用氧氣啊，或者安時我哋仲有一個即係一個則就係話，譬如佢病毒量都要去到即係比較低嘅水平啦，咁樣。咁講真嗰句係嘅，的而且確近日都有不少嘅病人咧入院嘅時候，我情況都係比較嚴重啲，咁可能呢類病人都唔係咁快可以落到二線病房。但係隨住咧個即係我哋近日都做咗好多嘅檢測啦。亦都係收咗一部分病人咧，佢哋係即係個情況可能 開頭都有少少症狀嘅，咁但係都好快退到燒啊，冇乜併發症，咁呢啲就有可能係真係可能係入咗院一個星期之內就可以落到二線病房啦。咁根據前幾日即醫管局同埋呢個衞生署講啦，佢哋就心裏面就諗住係將一啲病人咧就譬如話檢測結果係陽性嘅，但係冇乜症狀，但係都入一入醫院睇咗四十八小時冇燒就可以直接去呢個李園道隔處。咁呢個係佢哋前幾日公布嘅一個即係傾向一個咁嘅 plan 啦。咁但係都即係要可能我覺得中間我從都要睇下呢啲冇症狀嘅陽性病人有幾多，如果數目好多咧，你話全部要佢哋嚟醫院做先觀察48小時咧，可能醫院都冇咁多隔離病床可以做得到，可能佢哋要再調低個標準都唔定。 啊、有些报道就说呢是这个的深切治疗部啦 ,ICU 啦。咁近期好像有一些医院呢需要将一些危殆病人呢就是转去其他医院，包括一些的危殆病人从联合医院转过东区医院。你自己掌握的情况是怎样，多不多这样的情况？ 几个原因啦，第一有些医院呢本身它那个深切有隔离功，即是有个负压功能的隔离，即是深切治疗病床的数目都颇少，这个可能是联合医院的情况啦，他们可能只得两张病床，咁很快就爆满，而他们咁刚巧呢这段时间我刚才都讲收都几多年纪大啊，即是有些长期病患啊，即是那个情况都比较差的病人，他们都没办法啦，他们需要个病人需要深切照顧，但深切治療床，佢哋一定要將佢送走。但據我知道咧，其實就當佢哋嗰個臨床都喺一個比較有預先即係計劃嘅情況之下，喺個病人嘅情況唔係太危殆，都好比較安全嘅情況之下，已經做出呢個運送嘅程序。咁另外就譬如好似呢一兩日都有其他媒體報道就係、是、譬如好似三甲醫院，雖然佢哋嘅深切治療部嘅有負壓裝置嘅病床都唔少，都有十張以上。但亦都係啦，佢哋收咗不少嘅病危嘅病人，咁有一啲嘅病人咧，其實係深切治療都有少少嘅時間嘅情況稍為穩定，但仍然未脱離呢、這個呼吸機嘅情況啦，仍然要留喺一個深切治療部度有一個治療嘅，咁佢就先咧將呢啲比較穩定嘅病人咧轉去其他深切治療部病房，騰出一啲空間咧，準備可能要收另外一啲突然之間情況好危急嘅病人，咁兩者其實都係因為咧。個病床唔夠，有一啲咧就係、是、因為本身已經好少，有一啲咧就係、是、其實本身都唔少，不過真係危殆病人都好多咯。 嗯，好啦，剛剛呢個嘅醫管局嘅記者會咧都提到話，再有咧就係、是、一啲嘅醫院嘅。病人個案咧就係、是、做一啲普通嘅手術啊，或者檢查嘅時候確診。咁包括咧就係、是、東區醫院咧就係、是、有病人做盲腸手術之後咧就係、是、初步確診啊。咁而另外亦都有律敦治醫院咧有病人咧就做過腸鏡檢查之後確診。其實睇翻而家一般病房嗰啲嘅感染風險係點樣咧？咁會唔會話因應住個疫情情況，再加強一啲嘅防護措施咧？ 嗱，其實講真我句，我諗當然啦，我哋都唔。即係原來係確診者，佢係喺隔離病房啊，亦都唔係一套完整嘅隔離嘅感染防治措施啦。咁但係我頭先聽你講嗰兩個 case 咧，佢哋最危險嘅步驟，例如呢個咁樣嘅盲腸炎嘅病人，可能係做手術拆喉個呼吸機嘅時候啦，以前就係喺嗰個即係喺嗰個手術以外咧，佢其他嘅情況，佢有冇用高濃度氧氣？佢一直亦都冇做啲霧化程序，佢一直亦都戴好口罩。其實佢喺個普通病房嘅時候，對其他人嗰個感染控制嗰個風險咧，都唔係話好高嘅。咁另外你話即係頭先講做腸鏡嗰個病人啦，咁、其實佢個風險，因為做腸鏡嘅時候，其實都係有好多都係譬如佢病人有好多液體啊，有好多分泌都有可能，尤其是佢糞便裡面都有可能造成一個傳染。不過我相信佢做大腸鏡嘅時候咧。即係醫生啊、護士啊，都有咗好適當嘅就係防護衣物啊，例如 PPE 嗰啲啦。咁當然都係有個風險喺度，但我哋日常咧，其實我哋嘅感染措施咧，都係咗咧病人咧係有，即係都有可能有啲隱形病喺度噶啦。咁我諗呢兩個事件咧，最緊要喺而家呢個時候都係為咗要緊密觀察住一啲接觸過佢嘅醫護人員啦，尤其是啲同佢做過比較高危程序嘅醫護人員啦，同埋病房裡面曾經。佢哋同住一個病室嘅病人咯，咁但如果譬如話若干時間之後，呢啲病人啦，每啲人都冇話有一個感染嘅情況，咁亦都代表其實我哋現行嘅一啲嘅 即係感染控制措施其實都是有效的。咁我睇翻就住呢兩個個案嚟講，其實佢哋風險當然有啦，但係應該未必好高咯。如果對於整體病房嚟講。 Okay.仲有大概一分鐘到時間咧，咁想問一下馬仲儀咧，就係、再有咧兩宗嘅長者死亡嘅個案啦，咁啊都見到七十幾歲、八十幾歲係慈雲山嘅護老中心嘅或者係其他社區嘅長者嚟噶，點樣睇而家即係呢個疫症喺長者之間嘅一啲殺傷力或者死亡率係點樣咧？ 其實而家呢啲疫症咧喺長者之間嘅死亡率咧就同外國其實好相似啦。咁我哋講緊咧，即係喺外國咧，呢個疫情嘅死亡率係講緊大約5%左右啦，或者比較喺港就可能再高少少。咁我哋近日香港數字就開始比較紅，外國比較近似一啲啦。咁原因係因為佢呢個肺炎喺嗰個病毒咧，喺個肺部咧嗰個量都不少啊，造成嗰、那個嗰、那個肺部衰竭啊，骨衰竭嘅情況都可以好快。咁本身長者咧喺對於肺炎啦，其實他們都很難抵禦，就算給出他們最、即是額外的治療、有時都未必康復得到咯。 OK， 好啊，多謝曬馬仲儀，多謝你啊。馬仲儀咧就係公共醫療醫生協會嘅會長嚟噶。咁大家對於而家公立醫院嘅資源出現緊絕，又有啲咩嘅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58宗属于本地病例。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突破2000宗，达到2019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当中33宗同之前个案有关，另外25宗仍然调查紧。未有源头嘅个案当中，包括一名64岁陪诊员，佢每日会陪1至2名长者到医院，前后曾经接触多名长者，同埋去过安老院，当局正喺度跟进。有關聯的個案之中有19人和家人同住，大部分由檢疫中心送院，另外部分是同一工作環境，包括一起用膳或者在同一空間有接觸，亦都有患者曾經去過朋友家吃飯。旺角稻香慶祝回歸活動群組再多4宗個案，屯門中央廣場富林群組就新增3人確診，冰斌群组亦都新增1人确诊。早前一名探访在囚人士的律师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惩教署说那名律师分别在今个月3号和4号去过赤柱监狱探访2名在囚人士，之后再在今个月11号到荔枝角收押所探访另一名在囚人士。惩教署话，现时嗰3名在囚人士未有出现病征，已经即时将佢哋隔离同埋进行医学监察，并且全面消毒相关地方。署方会继续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系，密切监察情况。九龙城城启道同宋皇台道交界嘅一个地盘，地库一个金属搭建嘅棚架突然倒冧，导致1死6伤。事发在下午3:00多，2名工人走避不及，被棚架压住。警方和消防接报到场，发现有7人受伤，其中1人昏迷，送往联合医院之后证实死亡。另外6名伤者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警方正在调查意外原因。乌克兰西部城市卢茨克发生挟持人质事件，警方话一名报称持有炸药同埋武器嘅男子登上一架巴士挟持大约20人，暂时未清楚疑犯嘅动机同埋要求，警方已经封锁市中心。当地电视台片段所见，大批警员同士兵赶到现场，装甲车亦都在场戒备。网上图片显示，巴士有2只窗损毁，其余窗户被窗帘遮盖。 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現場傳出槍聲，涉事巴士受損，當局會全力避免事件流血收場。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都开始多车啦，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过了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留意就是牛头角道有爆水管，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即是淘大花园附近的晚线仍然是封闭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石货区、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马鞍山恒安村去九龙，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喺度噶。傾緊嘅咧就係新型冠狀病毒咧，就係呢一波嘅疫情繼續發展底下咧，見到公共醫療嘅資源咧，亦都係越見緊絕啦。見到隔離病床、病房都係吹近爆滿，甚至咧要開闢呢啲嘅二線病床啦，同埋鯉魚門度假村等等呢啲嘅隔離措施啦嚇，或者咧係一啲嘅深切治療部咧都係爆滿噶。大家點睇咧？會唔會話有一啲嘅非緊急嘅手術啊，或者係一啲嘅喺公立醫院嘅檢查？服务啊，因此受到影响咧吓，有冇啲嘅听众咧系遇上啲咁嘅情况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检测啦，因为咧即系近排都出现咗好大规模嘅一啲嘅感染嘅群组啊、个案啊，散落喺唔同嘅社区啦。好多市民咧就系都会纷纷就去喺唔同嘅渠道咧去走去揾一啲嘅检测工作嘅，包括系一啲嘅政府认可嘅一啲化验所啦，又或者系一啲私家医院咧，都有好多市民咧就系预约去做一啲嘅新型冠状病毒嘅检测。咁但系咧，同时间啦，亦都令到呢啲嘅私家医院咧个压力咧，做检测嘅压力咧都系非常之重啊！吓，咁究竟又有点样嘅情况发生咗咧？吓，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何少伟啊，何少伟你好， 系你好，刘宇光， 先同你倾下检测嘅问题啦。咁我近排系咪真系好多市民走嚟私家医院嗰度做检测咧？ 我想最近大家市民都是很关心这个问题。咁当然有啲专家都即係叫大家呢，就如果係冇事冇干呢，其实就唔需要做个检测啦。因为就算你检测完跟住如果你喺社区里面亦都再暴露咗自己或者有接触嘅话呢，咁都係冇用嘅。咁所以呢，我諗即係当我哋嗰啲试剂有限嘅时候呢，其实都係俾返一啲即係最需要嘅病人囉。 系，咁不如都讲下，即系譬如私家医院可以承担到嘅一啲检测量系几多？咁而家系咪已经话即系爆满晒啊？或者个排期已经去到八月啦？咁系咪咁咧？ 我谂据我所知咧，其实越嚟越多嘅私家医院可能咧都唔系好想即系做一啲病人系，其实佢净系唯一想知一知自己系咪即系有阳性啊、阴性啊咁样样。反而因为大家私家医院咧，其实喺检测嗰个试剂嗰度咧，即系老实讲喺市场上都系好难抢得到啊。咁因为我谂即系医管局已经系有好大量嘅供应啦，卫生署啊咁样，咁所以咧就私家医院主力都系话如果我有一限量嘅试剂喺度咧，其实我哋都想留翻系有一啲真系想入院有需要嘅病人，而我唔系好清楚佢系咪真系好安全嘅，就系、是、要佢即系试验咗系阴性先至收佢入院咁样。 嗯，据你所知有冇一啲真系可能其实都唔系好需要去做检测，但系都走嚟做检测嘅啲情况咧？睇啲媒体报道咧，就话有啲譬如啲公司啊，都要求啲员工做晒检测先翻工啊。咁你哋有冇接收到呢啲嘅信息？ 其实亦都有人接触过啲私家医院，或者有公司咧想接触过啲私家医院，就话可唔可以帮佢做啊咁样吓。咁但系好似我讲啦，而家嗰个试剂嘅紧张嘅情况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系个倾向就系将呢啲试剂用喺即系最有需要嘅病人身上。 嗯，咁调翻转啦，其实私家医院仲有冇即系增加检测量嘅空间咧？ 我諗都係喺嗰個試劑嘅，即係究竟喺市場上，我哋可以攞到幾個試劑？呢個係最大嘅限制啦。即係等於早排我哋講緊啲即係防護衣物啊、N95啊，其實都係一樣嘅原因啊。因為如果係你話係有一啲咁嘅需要，如果我哋能夠滿足到嘅时候，咁当然系即系可以做啦。咁但系如果喺试剂都好紧张嘅情况之下，实际上冇条件去再大规模咁样去做。 嗯，可能呢轮真系好多嘅社区嘅感染啦，咁所以可能真系有啲市民系感到担心嘅吓，即系自己嘅社区可能有感染，自己嘅环境有感染嘅时候，咁可能会走去做检测。你有咩嘅？ 不过咧，实际上而家因为政府都做得好好啊，即系卫生署嗰个系一个基本上一个免费检测咧，就系、是、当如果系即系有任何症状咧，当然唔系一个即系都好人好借嘅人啦吓，即系有任何症状睇咗医生，无论系私家医生或者私家医院。都是可以即是提供一个啲样本瓶咧，俾佢攞个深喉唾液咧，系去即系去卫生署嗰度验，咁有结果亦都会通知翻医院或者私家医生诊所，亦通知翻个病人。 嗯，好啦，同你倾下呢个公营医疗系统嘅一个资源紧张嘅问题啦，即系因应住疫情嘅发展咧，咁见到即系公立医院嘅病床都爆满啦。咁而家一啲嘅非緊急嘅一啲預約嘅手術啊，或者檢查咧，咁公立醫院咧都係需要暫停噶。咁其實有冇一啲嘅服務，有冇一啲嘅手術啊檢查，可以分派俾一啲私家醫院去幫手做，咁可以減輕公立醫療系統嘅負擔咧？ 其實呢方面已經發生緊都即係一段時間噶啦，因為咧就公私營嗰個合作咧個協作。基本上有幾個計劃一直都有進行啦，咁但尤其是係呢一排，即係自從有新冠肺炎之後咧，醫管局亦都有提出咗即係不下六七項嘅一啲新嘅公私營嘅協助嘅方法，咁咧就係基本上係即係等於向私營嘅醫院咧係購買服務啦，咁但係因為呢度裏邊所牽涉嘅其實都係一啲即係比較複雜嘅，又要投標啊，又要即係有即係選擇嘅邊啲個案啦。咁所以到而家为止咧，其实嗰个量咧就唔系好多嘅。 系你讲有已经有六七个呢啲嘅公私营协作计划，有冇得讲下少少例子啊？啲咩嘅协作计划咧？ 譬如咧，好似新生婴儿黄疸啦，咁呢啲 B B 咧，有时佢哋都譬如要照灯啦，我哋俗称吓，咁可能即系公营医院嗰、那个个数量处理唔到啦，咁亦都佢会转介一啲个案咧，就去咗私家医院。咁有啲咧就曾经提过咧，就譬如好似膀胱镜啦。又或者有啲即係早期乳癌噶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即係電療噶啦，咁呢一啲嘅個案咧，其實係已經即係轉介緊出嚟。不過就暫時我哋就覺得即係嗰個數量都係進展比較慢一啲。 啊，头先你就评估呢、這个呢啲嘅公司型协作计划，即系使用量或者转介量比较少，系因为系咪就系因为即系一个，譬如招标啊或者行政问题咧？有冇同有冇得同医管局方面再去商讨咧？ 啊，其实我哋都反映咗，亦都系即系其实可以讲系即系两方面系大家帮手去尽量点样去即系分流一啲病人，系等到佢哋有适当嘅治疗。咁对于呢一啲由医管局即系转介出嚟嘅病人咧，其实我知道即系中标嘅医院咧，其实佢即系收取医管局嗰、那个价钱咧，就系、是、比佢一般即系收私家嘅病人咧，系打一个好大嘅折头嘅。咁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希望能夠即係幫得到件事情咁樣啦。咁但係我相信醫管局總部佢有時即係想推嘅嘢都係要即係各醫院去執行啦。咁呢個喺佢內部嘅一啲嘅調協啊，或者係安排上咧，咁呢個可能佢哋就仲要做一啲嘅功夫。 嗯，咁其實即係呢個所謂第三波疫情爆發以嚟咧，其實醫管局接觸你哋多唔多啊？即係有冇再去傾下一啲進一步擴展公司型醫療合作嘅一啲計劃咧？ 我諗因為好似以上我所講咧，其實每一個計劃咧都要即係開好多會啊。或者係了解即係私營嗰個市場即係個情況啊，或者係大家個轉眼安排咁，所以其實都係不斷接觸緊。 嗯，好啊，唔该晒何少伟，多谢你吓。 唔该晒。 何少伟咧就系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主席。我哋电话系1872311，大家有咩嘅意见咧？电话旁边有听众马女士喺度。马女士你好， 你好啊， 吓。 系主持你好。我想讲一讲咧，嗰、那个呢嗰啲屋邨啊。 嗯。 嗰啲啲老人家聚集喺度咧，嗰、那個問題啊，咁咧我就住喺厚德村嘅，咁咧我樓下有個艇，好多時咧嗰啲嗰啲老人家咧就聚集埋咧好多個嘅，有時六七個，有時佢就四個，但係嗰個艇咧係圍封咗嘅，但係咧佢哋照走入去嚟玩啤牌。咁我打電話去房屋處，佢哋嗰啲管理嗰度問過咧，同佢哋講，咁佢哋咧都好似冇佢哋辦法咁樣。 嗯。 咁佢哋咧就係咁樣嘅，因為我住喺樓上咧，我就睇得好清楚。佢哋咧就係嗰啲管理員嚟咧，佢哋就走咁幾個。 係。 咁到佢哋走咗之後咧，佢哋又翻嚟咁樣。 嗯。 如果你咁樣即係你唔去執行呢個禁罪令咧，如果咁即係我睇見咁樣咧，我真係覺得但香港好心痛。 嗯，你見呢啲人士聚集個情況係點啊？會唔會話 即係都除低？ 會唔會除低口罩㗎？佢哋 我打電話去房屋處，我每日都打落去都冇用，佢叫我自己報警喎。 明白。 佢叫我自己報警啊！佢話佢哋冇辦法㗎喎。 明白 ，OK， 好啊，多谢晒阿马女士嘅一啲讲述佢厚德村嘅啲情况啦。我哋休息一阵先，我哋电话继续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咧问萧叔叔肩步行步，我哋英文点讲？即系我哋就唔好咁快吓决定就嚟紧我哋点样做啦，而我哋睇个事情发展如何先，咁我哋先至决定嚟紧点做啦。咁英文咧，我哋咧好多时候咧就通常会用一个句子嘅 ，Let's see how it goes. Let's see， 即管睇一睇 how it goes。就嚟緊會事情發展成點先啦 ？Let apostrophe s let's see s e e how it goes how h o w it i t g o e s let's see how it goes 咁咧就係咧，即管睇下點先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快乐是活在当下，重拨的音频平稳而悠长，有令人心境平静的效果。 跟着我深呼吸一口气， 重拨演奏家曾文通将会在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快乐道场，教大家在一呼一吸之中专注当下，重拾快乐。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来到下午的5:48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在这里。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疫情的发展有什么意见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的。电话旁边有听众梁女士在这里。梁女士你好。是你好。 是啊，你好。我想说呢，我们那个商场呢都一样有些老人家去打麻将，变了其实都挺危险的，我觉得就。 商场在什么位置打麻将？ 有啲商場租咗一個鋪位，啱喺正我隔離嘅。咁佢俾啲老人家打麻雀，啱啱一台。其實我唔知佢哋有冇戴口罩喺裏面， 係係係。 咁又食煙啦，咁又我覺得就而家咁嘅疫情咧就好危險咯，應該就。 哇！即係食煙咁都可能違反咗一啲室內禁煙嘅條例咯噃。 係啊係啊，但係冇佢哋負啊。 嗯，咁头先有听众就话，即系不如都向一啲相关嘅管理嘅管理处啦，去到 报 告关呢件事。 有啊，有投诉过嘅，冇用嘅，做唔到嘢根本就。但佢哋依然继咁嘅疫情仲继续，即系其实呢件事唔系最近发生嘅。咁你而家有个疫情喺度，你应该避忌下啦，应该即系咁大年纪，但佢都照样出嚟打麻雀。 嗯， 佢哋都唔惊嘅。 OK。好啊，多谢晒梁女士嘅电话下，都讲咗佢观察到啲嘅情况啦。嗱，而家咧嚟到七月下旬啦，咁啊疫症发展到而家嘅时间咧，都要再去谂下咧，即系究竟学校嘅开学去点样处理法啦。咁其实咧就系通常咧就系国际学校同埋幼稚园咧，有啲部分咧就会喺八月中咧就开学噶。咁寻日咧教育局局长咧就系杨润雄，咁就系再出个宣布啦。咁都预计到咧就全港学校咁就。包括係頭先講嘅國際學校啦，同埋幼稚園咧，就唔會早過八月十七號開學嚇，唔會早過八月十七號開學。咁至於咧就係另外啦，咁就係中三及以下嘅級別嘅跨境學生咧，新學年咧都未能夠如期咧翻香港度上堂噶。咁至於咧九月啦，九月各個級別嘅學生又點樣開學法咧？咁至於即係考慮翻即係會唔會可以分階段啊等等啦，咁要根據疫情嘅發展啦等，咁可能。会在这个的开课之前两个礼拜就会通知学校作出准备的。究竟又怎样影响这不同的学校呢？因为譬如部分的一些学校收得比较多的跨境学生的，都可能就是见到了，刚才都讲了，就是中三或以下的一些跨境学生都未能够在新学年开学。连同之前其实他们一直都停课了很久了。还有有些的小五的跨境生呢，其实他的情分试已经延期了，而家再唔能够开学，咁佢哋又点样算咧吓？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北区小学校长会嘅主席梁志文校长啊，梁志文你好， 系你好啊，陆生， 系不如都介绍下先啦。譬如你自己嘅学校所属嘅学校，咁系有几多嘅跨境生啊？咁譬如话头先都关注到小五生啦，又有几多咧？ 如果我自己学校咧，就大概有220个跨境生嘅， 嗯。 因为学校比较规模小一点，我们主要全部的学生就是320多人，接近应该是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跨境的。 是，但是即面对着譬如来紧新学年，中三或以下的跨境生，即包括小学生，你们的小学生都未能够在新学年开学，那怎么处理他们的学习进度呢？他们的情况现在是怎样呢？ 其实在之前咧嗰段時間都停課嗰段時間，我亦都係同其他學校一樣啦，咁都係將一啲嘅教學活動咧就搬到去網上面去進行啦，咁即係虛擬化咗嗰個教學過程啊。咁當然個進度咧，其實老師反映啦，或者家長都反映咧，其實就唔係太理想嘅，因為比起即係面授嗰、那個大家面對面見到面嗰、那個教學嘅質素同埋效能咧係低好多。 是，咁嚟緊譬如即係跨境生都唔能够喺新学年开学啦，咁又点样处理呢？有冇话制定一啲嘅帮助佢哋嘅方案呢？ 其实我哋都做定两手准备嘅，咁同其他有校都大概都傾过呢，咁其实佢哋当宣布提早放暑假嘅时候，其实我都有打算呢，其实係九月都唔能够如期复课㗎啦，咁所以我哋都之前都定了一些补课方案的，咁喺譬如八月提早一个礼拜啊， 等等呢啲咁嘅時間，去希望增加翻學生個學習時間。但係咧而家咧可能學生都未能夠翻到嚟學校，咁我哋都會係照常啦，即係照常將嗰個學習活動咧教學咧喺網上面進行，即係八月尾嗰個時間咧開始就已經係進行一啲網上教學啦。或者去到九月，如果真係都翻唔到啦，咁我哋都會係用翻一個網課嘅形式去進行嘅。 系，咁都睇翻有啲嘅報道都去討論到呢個話題咧，咁就話其實即係之前嘅疫情爆發初期，佢去到停課咧，咁始終都叫做同一個學年啦。咁但係如果新學年呢啲跨境學生都冇辦法開課嘅時候，因為新學年咧佢哋就可能要升班啊，同埋用新嘅書啊咁。咁有啲人都關心到咧，佢哋攞唔即係喺內地嘅跨境生，咁佢哋攞唔攞到新書咧？就算你話上網教學都好，咁佢哋可能即係冇相關嘅教材可以用嘅喎。会唔会咧？ 喺呢个其实正正我哋好担心或者好即系困难嘅一个地方啦，即系要将一啲嘅教学资源系要俾到内地嘅学生。咁呢个就系因为可能牵涉到两地政府啊、海关啊嗰个关税啊，又或者啲规例嘅问题吓。咁所以都其实我哋都系担心啊。究竟嚟紧系讲紧系？所有嘅新書都存放咗學校啦，或者係將會送到學校啦。咁我哋都會諗緊點樣去將呢啲嘅資源係送到俾家長啦，咁去可以幫助小朋友去學習。因為冇咗書咧，冇咗呢啲嘅資源咧，咁其實佢哋喺學習上面都比較困難。 係嗱，又關心一下小學五年班啦，因為小學五年班咧就需要做評分試啦。咁本身咧就係過去呢個學年已經係停課嘅關係咧，咁所以將個評分試係咪已經延期咗㗎啦？咁如果新學年都冇辦法開學嘅時候，咁佢小五嘅學生嘅成績又點樣處理呢？ 這個我們北區的學校呢，因為可能一些比較多跨境學童學校都是將那個評分試延了去9月的了、延至9月才考的、但是即都估不到啦，就疫情再爆發啦，令到9月都未回到學，其實我也擔心其實在9月我們原定要考的評分試呢都未必能夠如期進行的，那可能會不會是再吞到去10月呢？因為但又面對即係教育局都係可能當初有講係將嗰個呈交分數嘅時間係定咗10月20號嘛，咁可能即係未必夠時間嚇，咁會唔會即係考慮其實都有一個方向去諗下係咪我哋呢一類嘅學校可以譬如話豁免咗一次嘅呈分試呢？因為嚟緊六年班都有兩次噶嘛，咁如果將佢再褪嘅話，咁實在上係可能頭兩次或者令到兩次之間個評分試個時間差距相差太近，咁亦都唔係咁理想嘅。 咁、但係即係如果有呢啲新嘅安排啦，因為即係評分試大家都非常之緊張啦，咁會唔會話都需要去同啲學生同啲家長去傾下呢個問題啊？ 呢個都有嘅，因為我哋將嗰、那個評分試褪到去九月咧，其實個過程裏面我哋都有諮詢個家長嘅、即係都。其實問過其他好多學校咧，我哋都會咁樣做，即係諮詢咗家長嘅意見同唔同意。咁喺同即係絕大部分家長同意嘅情況底下，我哋先將個評分試延期。咁對於至於將來或者係遲啲，我哋會點樣做咧？咁呢個我一定要係諮詢家長嗰個意見咯。 其实而家即系同教育局嘅商讨系点咧？即系头先讲好多问题啦，即系跨境学生嘅一啲教材问题啦，或者佢哋啲即系评分试点样安排啦。而家系咪都同教育局倾紧噶？ 其实教育局都主动揾咗相关嘅学校啦，或者唔同团体啊，即系嗰个代表去倾吓。咁稍后会倾嘅，因为都而家系约紧嘅，咁都好好去主动去揾我哋。咁我哋都好期望教育局可以去积极啲去。在各方面都去幫助一些跨境學，因為停課實在停得太久了，可能他需要協助呢 是都多的，在不同方面、都希望即是在透過大家磋商的時間 去想到一些辦法，或者爭取更多的資源去幫這些學生。 還有半分鐘時間到，想問一下即你們都要照顧其他的即本地學生的，那接下來新學年什麼情況之下才好開學呢？或者怎樣開學法，甚至分階段呢？ 當然開學呢，就因為我們都希望在一個安全的情況底下，即疫情是緩和，在一個 理想的情況。咁當然即係上一次其實我哋有一個很好的經驗嘅，就是分階段嘅。呢、這個 我相信在學界咧都大家都有共識嘅，即係好難話在同一時間所有學生都要翻曬嚟學校。咁 我相信是用翻嗰種嘅模式去進行復課咧，咁係會比較理想，亦都係安全， okay. 家長亦都放心嘅。 好啊，唔该晒你，梁志文校长，多谢你吓。 唔该。 刚才访问嘅就系北区小学校长会主席梁志文校长啊。咁我哋自由风呢一节时间都嚟到呢度先，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多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近德宝花园。在新界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锦田公路回旋处。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行安村去九龙。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7.26， 瑞士法郎 0.937， 加元 1.349， 人民幣 6.991， 英鎊對美元 1.27， 歐元對美元 1.146，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 港金報16,860元，比上日收市升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5.48美元，賣出1826.55美元。港匯指數106.8，冇起跌。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喺港岛薄扶林道近住基督教华人坟场啦，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出中环方向嘅龙尾排到近玛丽医院。重复一次啦，就系港岛嘅薄扶林道近住基督教华人坟场，因为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中环方向嘅龙尾近玛丽医院。另外在新界方面，由于道路事故，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去到锦田公路近锦上路。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因为有道路事故，近住营点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龙尾在锦田公路近住锦上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断断续续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在素管布路近住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一带是挤塞，就是素管布路近住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发生了，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挤塞。其他道路的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诺桥位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是多车的，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车多繁忙，龙尾丁九桥面。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那段都是多车些少，龙尾丽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石货区，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啦，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陈志杰你好， 大家好。 再次介紹多次陳志傑啦，可能大家第一次聽就係、是啊、陳志傑自己亦都係恆生大學傳播學院嘅副教授嚟嘅、陳志傑嗱，呢個鐘數咧就想同你傾下啊，究竟疫情會唔會影響到立法會選舉咧？又或者應唔應該押後立法會選舉咧？嚇、啊、嗱，而家立法會選舉咧就將會喺9月6日投票嚇，咁、就而家咧就係、展開咗提名期噶啦，將會去到7月底。咁但係咧受到疫情影響啦，咁其實有啲候選人都話啊，其實都好多嘅選舉活動冇得做啊，兼且咧近日咧亦都有多名嘅建制派人士咧出嚟講話啊，不如押後選舉啊啊！咁其中咧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话咧，就系本港嘅疫情再次爆发啦，咁亦都见到检疫系统啊、啲医疗啊都压力好大啦，冇人能够肯定咧疫情喺选举日之前咧能唔能够受控，建议押后立法会选举咧，系希望提醒政府首要考虑疫情同埋市民健康啊。陈志杰点睇咧？有冇需要咧？ 嗱，香港咧仲系跟法律做嘢嘅。咁香港法例第542章立法会条例咧第44节就真係有相关规定，即係当换届选举要押后係咩情况呢？咁样首先边个有权押后呢？就係、行政长官，亦都唔係无端端押后嘅，係有理由嘅，条条例有规定。行政长官认为该项选举相当可能受骚乱或公开暴力或任何危害公众健康或安全的事故妨碍、干扰、破坏或严重影响，咁特首就可以命令咧将个选举押后啦。咁所以如果跟翻条法例咧，法律基础就系话我哋会相信嚟紧九月嘅选举系会，譬如话如果针对翻新冠肺炎咧，就系话导致危害公众健康。咁由于押后选举系好事关重大啦，所以唔可以话单凭几个政治人物嘅评论，我唔相信行政长官就可以单凭呢啲评论就话系啦，咁就系有公众健康理由咧去押后选举嘅，系譬如医疗专家嘅意见啦，咁又或者系感染嘅数字啦，又或者系譬如话感染嘅源头推测，系咪真系好多嘅感染人士系来自政治活动嘅咧？咁样。如果有呢啲理由嘅话咧，可以试下去倾，但明显地依家系冇任何呢啲理由出现紧嘅。 啊，咁你又点样理解而家有即系多名建制派人士出嚟作出一个咁样嘅建议咧？即系因为有啲建制派人士咧，即系参选，即系有啲潜在嘅参选人或者参选人都好啦，即系都公开去作出呢个咁嘅建议，去到押后选举啊。咁有啲直头咧系去信政府添咁。咁点样理解咧？因为见到都譬如民主派都讲到话。啊，即系都觉得系冇理由去到押后选举，咁究竟呢个系建制派嘅选情嘅问题啊，定系真系疫情嘅问题咧？ 政治计算呢度好难倾噶啦，我真系唔知佢哋谂啲乜嘢。咁但系请佢哋提出多啲嘅证据，呢个系事关重大嘅决定。例如有冇实际嘅感染群组系你哋相信同政治活动有关系而惹翻嚟嘅？咁目前我见唔到有咁嘅资料，同埋依家咧7月到啦。就預計9月頭咧，就會如果呢個選舉再進行，會有呢個危害公眾健康或安全嘅呢個後果。我唔係先知，即係話咧，我依家睇唔到點解你可以預測到大約個零月之後發生嘅事嚇。咁所以，我覺得依家起碼現實理據嚟講咧，係薄弱嘅。 嗯，亦都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如果真系即系法律理据，头先你就提出一啲嘅质疑啦。咁但系。如果真系有啲嘅法律嘅途径或者法律嘅权力，政府系可以押后选举嘅话，会造成一个点样嘅一个政治嘅信息或后果咧？ 嗱，我仲系讲法律嘅，真系，因为讲到咁事关重大，真系唔可以乱咁讲。咁喺翻头先嗰个第44节里边咧，都有讲，如果押后选举系点嘅，最多14日， 系 即系当宣布押后之后咧，就要喺嗰日之后嘅14日内指定一日要选翻嘅系。咁14日系咪真系可以令到疫情扭转呢？我又唔系先知，即系唔知道啦。 但如果真係去到嗰陣時九月頭仲係咁嚴重嘅話，14日就扭轉呢，咁似乎都有啲薄嘅，真係咁簡單。我真係褪唔褪後呢個效果，從公共健康嚟講未必真係好大關係嘅啫。如果按照法律做嘢嘅話， 嗯，擔唔擔心即係有個即係立法會個如果即係未能夠選出嚟啊，咁、有一個嘅憲制嘅真空嘅問題啊。 十四日啫，即係九月頭咗十四日啫，點會選㗎係咪啊？ 即係如果講緊話唔係講唔止係延後十四日啊，即係如果佢有啲即係我唔知啦，即係可能佢哋揾到一啲法律理據，可能真係可以延後超過十四日嘅，咁會唔會真係出現一個問題喺度咧？ 如果真係有朋友認為有法律理據，可以是十四日不断再延后的话呢，请他提出。Okay. 起码我查完立法会条例呢，我找不到。 咁不如都問下呢位朋友嘅意見啦嚇。但各位聽緊節目嘅聽眾咧，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 1872311一齊傾下。大家認為即係呢一個階段啦，即係有啲嘅建制派人士建議押後選舉啦，大家同唔同意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啊，湯家華你好， 係你好。 點樣理解而家有啲嘅人士去到建議押後選舉咧？ 我觉得无论你是跟循哪一条条例去考虑这个问题都好呢，其实那个事实的根据都是一样的，就是疫情是不是容许你进行一个大型的选举活动。因为这个疫情的变化可以是相当迅速，而且就是上上落落也都是比较难以去预测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离开即系投票日仲有差唔多五十日时间咧，就已经话疫情可能会去到一个地步系唔可以进行呢个选举咧，我觉得系未必咁容易令人信服嘅。我觉得如果即系以从一个疫情嗰个角度去睇咧，可能啲专家会话俾你听，你要等到即系投票日前即系一两个礼拜，你至可以睇得到究竟嗰个疫情对于嗰、那个。舉行一個大型的投票活動的影響是去到哪裡。如果去到那個階段的時候呢，我覺得最合適的條例去引用的應該是這個立法會條例第44條。大家都看到啦，大家都明白啦，那條條例就只是容許特首呢是押後14天的。因為你必須要星期日進行選舉咧，其實那個選擇是不多的，只可以押後一個禮拜的星期日或者兩個禮拜的星期日。如果到時的疫情仲係冇改善咧，理論上咧呢、這個權力特首是可以繼續運用的，咁但係每一次你都是要在兩個禮拜之內去決定延迟一个至两个礼拜，所以就唔可以假设系可以无限期咁去押后呢个投票日。 系。 至于你话立法会嘅情况系点咧，就立法会嘅条例容许特首咧系去批准或者一啲要求咧系通过一啲紧急嘅。的會議去處理一些必須要處理的立法會的工作。那這方面反而我就不是太過擔心的，我是比較即是關注究竟應不應該行使一個押後選舉日這個權力。 剛才你都引述到即立法会条例第44条是容许就在一些的受到骚乱啊、公开暴力或者是即危害公众安全或者安全的公众健康或者安全的事故就可以是让特首去到命令这个选举押后，但是至多14日。但看来有些人士的建议就不单止是14日、有些人直头都讲得几俾出一啲嘅建议嘅日期啊，即系譬如话系三个月咁样，咁就希望咧就系政府可以作出呢个押后三个月嘅决定咁。咁以你所知，其实有冇一啲嘅法律基础可以押后个选举超过两个礼拜咧？ 嗱，即系立法会条例咧就只系容许押后14天嘅。咁其他有冇咩条例咧？咁我可以谂到嘅就有两个条例咧，一个就系、是。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啦，即係我哋而家一路都用緊嘅處理疫情嘅條例啦，另一個就係緊急法。咁但係咧，就因為立法會 條例的第44條清楚確定了一個押後的機制的。咁喺緊急法裏面呢就有條文就係話若果引用緊急法呢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所定出嘅規例呢係可以修改任何現有嘅法例。但係呢個咁嘅條文呢我哋就喺呢個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裏面呢就揾唔到嘅。你意思即係話呢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嘅權力呢可唔可以去到修改一條現有特別針對住我哋需要處理嘅問題幾個條例呢咁喺法理上可能會引起一啲較大嘅爭議。 嗯、 但係如果你引用呢個緊急法呢又會引起另一啲爭議因為而家已經有人係挑戰緊呢個緊急法啦咁而家就已經去到呢、這個中心庭呢就已經係批准咗上訴嘅。咁究竟呢個緊急法嗰個法律嘅效力或者憲制上嘅地位會唔會受到即係中心庭嘅認許呢呢、這個都係未知數。咁另外即係緊急法呢始終都係帶有好大嘅政治意味喺度。而我哋啱啱通過咗個安法呢咁就我相信香港內外都可能會有人會利用一啲即係如果引用緊急法嘅話，會利用呢個緊急法去抹黑香港啊，或者係去宣揚香港係因為政治嘅原因進一步剝削香港人嘅投票權啊咁。咁呢啲咁樣嘅即係批評呢未必係三言兩語就可以即係完全解釋得清楚。亦都未必說服到香港每一個人因為在今日香港的政治形勢咁對立的情況之下呢如果你用一條比較有爭議性的法例去處理這個問題呢我相信所引起的爭拗可能會更加多所以我自己個人呢就傾向不要引用這兩條條例而繼續即係跟循呢個立法會條例第44條去處理任何需要出現嘅問題，因為始終嚟講，你嗰個事實根據都係一樣嘅。既然事實根據都係一樣嘅話咧，咁點解要用一條即係可能引起更大爭議嘅條例咧？點解唔用一條可能爭議性比較少嘅條例咧？咁呢個我自己個人睇法。 嗯 ，OK。 是咁就唔該晒湯家華你嘅我嘅意見同你都一樣緊急法就可免則免啦始終都係一個好有爭議性喺殖民地時代留返嚟香港嘅法律嚟嘅。咁就住立法會條例呢我就發現呢立法會條例有第八節呢有啲得意嘅地方就想向湯家華你請教一下。 唔咁講。 原來呢特首係可以就住地方選舉同功能界別選舉呢定出唔同嘅選舉日期㗎係咪呀 理論上是 係咯，但係 理論上係，但係我暫時睇唔到有啲乜嘢嘅因由或者咩嘅事實根據需要咁做咯。 嗯，明白嚇，因為作當評論啦嚇，即係如果有人用公眾健康理由啊分開選，少啲人選，人數少啲容易控制啲咁呢啲算唔算某啲嘅理由可以討論一下咧？咁我真係做一個推理思考嘅諗嘅啫。 如果疫情係緊張嘅。即係總之多過十幾人都已經係一個相當即係難以處理嘅活動嚟嘅。咁我覺得喺即係疫情嗰個角度睇咧，功能組別嘅選舉同地區選舉分別就不大。 係多謝你，我都贊成你嘅睇法。 OK 好。 啊，湯家華即係都問多條啦。咁因為頭先你都質疑到一啲押後超過兩個禮拜嘅啲法律嘅基礎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即係有呢個情況之下即係真係押後多過兩個禮拜，會唔會出現有啲人擔心啊？即係一個憲制嘅真空啊，甚至有啲人擔心話會唔會臨時立法會就會出現啊？呢啲你覺得有冇根據嘅 咧？應該就唔會嘅，因為正如我頭先都提及咧，喺條例之下咧，係特首可以即係批准進行啲緊急嘅會議。咁老實講啦，而家立法會嘅工作都唔係咁。唔系咁繁忙，亦都唔系咁有效率。咁即系我自己个人就反为唔系过于担心。即系立法会开唔开得到会？ OK， 好啊，多谢晒汤家华， 多 谢 你 啊。刚才接受访问的汤家华就是资深大律师来的。陈志杰又怎样看呢？即他都汤家华都不是太同意啊，即是两头先讲两个方 法。法律问题的观点都厘清了不少的了。 即是紧急 法律基础的，即是这样去无限期延后选举，是真的法律基础讲不通。 他头先就讲到话，即是都要考虑到一些政治信息啊，即是 政治信息就一个大家考虑一下，国际社会怎么看啊？香港今次立法会选举不是只是香港的事了，真的。咁譬如美国国务卿都出了声。究竟香港嚟緊九月嘅立法會選舉可唔可以公平公正進行呢？就睇到咁香港嘅自治地位有幾即係有幾實淨啦，嚇，俗稱嚟講。咁所以嚟緊選舉國際會好矚目。如果冒冒然真係係咁去延期啊、推延啊、做好多手段嘅話咧，國香港嘅國際聲譽又損一筆啊！真係 係咁啊！但係即係而家。譬如都比較多建制派去作出咁樣嘅建議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呢？政府 跟翻條例做嘢啦。立法會條例講得好清晰噶，依家係七月，九月頭嘅疫情冇理由你預計到而去做呢個咁嘅調整咯。 係咁都引述翻即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嘅而家嘅取態先啦。咁佢都接受一啲嘅傳媒查詢嘅時候就表示咧，就話考慮到疫情喺預計嘅短期之內咧都唔會消退，咁就會同食物及衛生局啦、衛生防護中心啦去到緊密聯繫，去注視翻疫情嘅發展。由而家至到選舉期間咧，會不斷咁評估疫情對於立法會換屆選舉所造成嘅影響。并且及早去因应疫情的发展去制定各种的预案、去因应疫情的发展制定各种的预案、那又可以包括什么呢？ 跟法例做事啦，十四日啦、 好，各位听众听到这里的时候又大家有什么意见呢？应不应该因应着疫情去到褪迟立法会选举呢？又或者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 1872311，七点钟回来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受管道路近住鸡岭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上水一带嘅交通咧，包括系新闻路、马会道、受管道路同埋志昌路嘅交通，而家仍然系非常繁忙，咁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而喺青山公路元朗段嘅道路事故亦都系已经处理好。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较早前嘅封路重开，车辆有大消散。而喺薄扶林道近住基督教华人坟场较早前嘅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嘅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乐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嘅交通系繁忙，龙尾接近大会堂。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交通繁忙，龙尾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接近一号货柜码头。现在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其他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牛头角道因为爆水管，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利基大厦即是淘大花园附近的慢线仍然都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十五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 既然我哋已经喺三月份通过咗前一波嘅考验，今天面对疫情再次爆发，我哋都唔好气馁，好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噶。讲紧嘅咧就系一啲建制派人士咧就提出，因应疫情嘅关系，会唔会需要咧系押后立法会选举咧？立法会选举就系9月6日咧系投票噶。我哋电话18723111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陈先生喺度。 系你好啊，两位 先生你好，请讲。 系，诶，其实。嗱嗱聲啦，嗱嗱聲選咗佢算啦，因為我哋實在喺抗疫都抗到好疲勞啦，再要為呢啲嘢去爭拗，其實而家全國香港個個都話反對派今次九月應該贏㗎啦。如果我自己個人有個意見，就係建制派唔好選啦。我哋既然四年都冇做過乜嘢，咁不如俾呢四年嘅俾啲新嘅人上去。我唔理你細路又好，後生仔又好，其實而家啲反對派搞呢個初選，其實都係個試溫嘅啫，嗰啲。玩咗咁多年嘅實體啊，自己仲有幾多實力？而家睇到啦，應該都冇乜噶啦。咁啊，不如嗱嗱聲行開，咪俾啲靚仔玩多四年咯。 咁、啊、但係你但係你擔唔擔心個疫情啊？即係見到個發展都非常之急速啦。咁亦都有啲人擔心，即係投票人群聚集，咁會唔會有風險啊？ 嗱，好簡單。而家你哋成日話疫情，你而家香港咪一樣咁多人出街？其實我哋係人嚟噶嘛，人就自己有，你戴唔戴口罩冇符噶嘛。咁佢戴住口罩去投票。應該就唔會有乜嘢嘅，況且大家距離保持翻咗咁上下嘅，應該冇乜嘢嘅，嗱嗱聲搞掂佢咪算數咯， 早啲算啦，係咪？ 好多謝曬陳先生嘅電話嚇，咁我哋繼續聽電話，聽聽眾嘅電話啦。電話旁邊有聽眾伍先生喺度， 係我想問下，係我想問下點解即係要兩個禮拜提名，跟住之後8個禮拜後先投票咧？ 你自己覺得咧？ 你想講嘅係做乜咧？嗰八個禮拜做乜嘢咧？ 咁會應該有啲選舉活動咯， 嚇。選舉活動嚟㗎嘛，係咯，係咯，就係、是、有嗰、那個即係選舉並唔係阿湯家驊所講，就係、是、投票嗰日。選舉法咁樣規定嘅話，有8個禮拜係選舉活動。而家你嘅4人嘅限聚，咁選舉活動係點樣搞咧？呢個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另外咧，即係其實法國咧，3月15日大選，跟住23日咧。那個確診由1000人每日升到3000人，佢發覺嗰個疫症咧就係咁樣爆發出嚟。即係我覺得大家唔好攞，即係攞好似攞嚟笑咁樣，死好多人。即係尤其是即係有好多老人會投票，咁即係或者佢哋參加選舉死喎。即係而家唔係話即係話邊一個派別攞嚟，而家我哋嗰啲主持人咧咁樣好似冷笑咁咧，即係我好驚啊！即係我聽到呢啲咁人咁樣講嘢。 OK， 好啊，多謝曬。OK， 多謝曬伍先生嘅電話嚇。我哋聽到位聽眾啊，有趙先生喺度。 係係啊， 兩位大家請講。 其實一樣嘢啱啱就新加坡大選月，其實新加坡個疫情主緊要過香港嘅，同埋之前我冇記得南韓都好似選完，南韓個疫情大優勢嗰陣時都勁過香港，好犀利，人哋都係咁做。其實我覺得我哋香港冇理由做唔到嘅，有疫情之下，即係我哋唔可以一樣嘢噶嘛，有疫情就咩都唔做咩，唔通而家咁啊？咁不如有疫情聽日唔好開市啊，股市，係咪先？即係我哋係有個揾個辦法學下人哋啦，新加坡、南韓都做得到，冇理由我哋做唔到噶嘛，係咪先？ 即係好簡單啫嘛，所以我唔覺得我哋係做唔到咯。 OK， 好啊，多謝曬趙先生嘅電話嚇。咁睇翻咧，即係頭先都有聽眾講到話，南韓有選舉啦嚇，新加坡咧近期都係有國會選舉啦咁。咁南韓嗰邊咧，就啲選民係要戴口罩同埋手套咧去入票站咧，又要量體温啊，同埋噴呢個嘅消毒液咧，就喺呢個雙手嗰度嘅咁。咁而另外新加坡嘅國會選舉咧，亦都係啦。投票嘅时候咧都要戴口罩同埋手套啦，咁同埋要喺呢个五分钟之内咧就系完成投票噶咁。而另外咧就系票站嘅开放时间亦都系延长啊吓。咁啊，陈志杰会唔会都系有相关嘅措施可以确保到选民投票投到票之余又可以安全嘅咧？ 我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咧就应该都偷紧桥噶啦，即系学紧师去点样将唔同地方选举经验咧喺今次立法会选举度咧就用翻出嚟。咁講翻教合選舉啊，其實上年嘅十一月區議會選舉咧，都有類似話壓後嘅呼聲嘅，譬如話社會動盪啊，嚇保證唔到票站安全啦、啊、等等。咁結果我哋都順利投咗票，嚇當然啦，結果開唔開心啊，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個投票過程係順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都有相應嘅安排。咁譬如話加強咗警力啊。咁啊，有水啊、沙啊，總之你唔准有啲火喺度出現噶啦，那個票站 OK 啊。咁所以好多方法唔係話做唔到嘅。頭先我哋傾過啦，南韓選舉、新加坡選舉，就算法國選舉，佢哋係咪冇做預防措施咧？仲有，究竟係咪選舉導致到感染人數大升，定還是疫情本身爆發咧？都可以再討論一下呢樣嘢。 咁啊，即係都有啲人去講啦，一個論點就係、是、即係過去有一個民主派嘅初選啦，咁都喺各區有一次一啲嘅佢哋嘅票站啦。咁、但係暫時都仍然未。見到即係衛生防護中心嘅官方信息，有冇話即係一啲同投票嚇呢個初選有關嘅啲群組，暫時都未聽到官方有咁嘅信息嘅嚇。咁所以究竟個投票嘅傳染風險係咪真係高咧？呢個都需要去專家去到研究同埋。 始終壓後選舉係好重大嘅政治決定 嚇。不過呢個時候都有啲人去到問啦，即係啊，其實有啲外國嘅選舉咧係可以郵寄選票嘅，咁、但係香港嘅選舉咧就必須要即係親身去到票站度投票啦。咁、喺會唔會都喺呢個疫情嘅期間，其實大家可以去反思翻呢啲嘅投票嘅制度，有冇得安排得好啲？ 我諗如果今次立法會選舉時間急，就最好不變應萬變。譬如話郵寄選舉，咁郵遞嘅過程就好重要噶啦。就算依家我哋叫實體投票都好啦，往往有啲票站都好爭議噶嘛，即係開票箱嗰下就話個票有啲問題咁，郵寄啊或者電子投票啊，咁呢啲都係可以諗嘅，但係一定唔係話咁急九而就做咯。 好，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講講咧係另一個題目。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大家係咪都覺得戴口罩好焗同埋好熱，又唔能夠同親戚朋友一齊去食飯，覺得好悶呢？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有实际的需要。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反复是世界很多专家的预计之内。一旦放宽限制就会引发新一轮的感染。这两个星期疫情反复很有可能是市民防疫疲劳的结果。在未来的日子大家都要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千万不要功亏一篑。如果懷疑自己有病，就有責任盡快求醫同埋進行病毒測試。呢場仗，我哋香港一定要贏。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哎呀哎呀！ 喂，唔好意思啊，撞親你添。 哎呀，我都撞親你啊！你聽咩聽得咁入神啊？ 我聽緊《開心日報》啊。 開心日報？ 冇錯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電台嘅第一台就有得聽噶啦。 哎呀，我知道有梁榮忠、陳淑蘭、林超榮啊嘛。 哇，咁都知嘅？啊，咁你又聽過啲咩？聽到咁入神嘅？ 我聽緊許廷鏗啲歌啊。 咪住先，你係咪陳淑蘭啊？ 你咪係許廷鏗？ 我好中意你噶，幫我點個名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6啦，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喺度。陈志杰嗱，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7月21日，吓咁喺一年前嘅今日咧，元朗就发生咗一个袭击嘅事件啦，吓咁啊，点样去定性咧？我哋之后再讨论啦。咁即系可能好多人都会见到，有一啲嘅白衣人啦，咁就喺元朗嘅西铁站里面咧，就系持有一啲嘅武器啊、长棍啊、铁通等等咧，就进行咗一啲嘅袭击嘅。 嘅。咁、其實咧呢件事都幾關鍵啦，即係喺舊年嘅社會風波嚟講咧，好多人就認為咧係呢件事件就睇到咧就譬如警方未能夠及時到場去到處理呢個襲擊啦。另外亦都係見到咧呢個嘅999嘅熱線咧係癱瘓咗啦，咁有啲人咧就認為咧係呢件事件警察處理得唔好啦，甚至咧多咗好多一啲社會大眾對於警方嘅一啲批評啊、不滿啊咁。咁有啲人認為咧屬於一個喺上年嘅反修例運動之中一個警民關係嘅轉捩點。咁之後咧就不斷咁有一啲嘅社會大眾對於警察嘅一啲不滿啊、指控啊，或者有啲口號啊，都係針對住警察嘅，覺得佢哋甚至覺得有啲人覺得佢哋係咪同一啲嘅黑幫有一個聯繫啊、勾結等等咧，好多呢啲咁嘅指控。咁而咧就係一年過去啦，咁而家究竟有幾多嘅一啲情況咧？咁而家咧警方就話係拘捕過37人，咁年齡介乎咧18至61歲，當中咧7人咧係被控告參與暴動，同埋咧串謀有意圖傷人咁。咁而咧就有啲日傳媒就翻查咧，咁其實這個數字好像去年11月呢到現在都還是一樣的。而警方方面呢就繼續說會仍然在調查緊，而且一直是鍥而不捨地跟進調查，沒有放棄任何的線索。陳志傑怎麼看呢？一年以來其實這個721的這個結，所謂一個市民大眾的心結，是不是現在發展成怎樣呢？ 我想大家可以在生活上都看到，過去一年社會上面有很多的塗鴉，即係有好多嘅人士喺牆壁啊、天橋底啊，你經過嘅地方噴好多嘢。721呢三個字咧，應該都係最常見嘅數字之一。咁似陸宇光你話啦，這個結係從來都未解過。我諗大家都明白，721事件其實係香港歷史上警隊發展一個重要嘅轉捩點。上一個應該就係警廉衝突，即係香港警隊咧喺警廉衝突之後，真係改革，嘗試洗脱貪污嘅形象，建立一個亞洲當時係做亞洲最專業嘅警隊隊伍嘅形象。721事件一個好大嘅突破，或者一個好大嘅轉變，就係警隊嘅中立或者專業形象係受到好大嘅挑戰，包括報警冇人理啦，接聽嘅警員叫你驚嘅唔好出街啦，甚至乎最近流出嘅片段。即是在元朗警署一些片段，包括即是警官不断叫报警的人走，他们不会出动的，没事的，但报警的人就说他亲戚在元朗站被人打了，已经阿 Sir 了。这个是很大的转变，而一年来似乎警方是未能够回应到社会上面的质疑，包括监警会报告呢，也都有其他的传媒报道呢去提出质疑监警会报告究竟是不是事实的全部呢，所以这个是要留意的。 咁其实呢件事件咧喺社会上面咧都系仍然好多人咧就继续去到即系追查啦，或者系记住呢件事噶。咁其实每个月嘅21号啦，咁其实喺元朗附近咧都系有好多嘅一啲人群聚集啦，又或者喺今日嚟讲啦，1周年嘅时间，见到咧就系元朗商场咧都系有人群聚集吓。咁而喺今日中午嘅时间咧喺中环咧亦都有啲嘅人群聚集，咁好多人咧都仍然系记住呢件事噶。其实就住呢个嘅721事件的1周年，我们有邀请警方去做访问，不过就他们回复我们就不能够安排到访问。究竟大家怎么看现在721一周年的一些拘捕检控的进度呢？又或者过了一年了，大家又对于这件事件有些什么的回忆，或者现在有些什么的看法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谈一下。电话旁边就有一位就是近期都做了很多一些的自己的调查工作，希望找多一些的真相啊，访问了不同的人的一位朋友，就在721的事件里面呢都曾经是遇袭受伤的一位前记者刘俊光在这里。刘俊光你好。 是刘俊光你好。 两位主持你们好。 是。事件1周年啦，你自己有什么感受？ 我自己其实我本来就想着没什么感受的，但是昨晚都真的睡不着。昨晚真的都是想，咁一周年代表咩咧？咁样虽然一年其实好短嘅啫，咁但系呢一年好似都冇乜进展啊嘛，即系不单止冇进展啊，仲即系好似后退倒退咗好多咁样，咁啊难免系会觉得几失望嘅。 嗯，都讲翻咧，即系刘俊光喺上年嘅721当晚咧，都系遇袭受伤噶。咁其实你而家嘅伤势系点样，或者系系咯情况系点样？ 其实我就好小事啫，即系画面上就得人惊啲，因为剥穿头就 流血就比較多，但係就傷勢都唔算嚴重嘅，坦白講，咁啊縫針啊，咁啊休息，咁都係一兩個禮拜，咁其實都冇乜大碍㗎啦，咁係心理上有一段時間有少少嘅創傷嘅後遺症啦，咁都係睇返相關嘅片段啊，或者係即係諗起相關嘢會有啲即係心理嘅陰影同埋即係心悸啊嗰啲反應，咁慢慢又冇咗咁所以 so far 其實都OK 嘅，我是一个比较乐观嘅人嚟嘅。 知道你近期咧都做好多揾翻好多一啲当事人啦、现场嘅人士啦、甚至系一啲即系乡市派嘅人士咧，都去做访问啦。其实你想查啲乜嘢咧？ 其实我就我又唔敢话系查，因为查呢个工作咧就涉及警队咧，就需要好多权力嘅。有權力呢先至可以查得到，例如好多嘅閉路電視嘅片段啊，或者攞警方嘅回應啊，或者傳召一啲叫做當時嘅執法人員作供啊，呢啲就係查，即係呢啲就需要權力。我只能夠係咩呢？我只能夠係搜集啊，搜集一啲目擊者佢哋嘅證供啦、搜集一啲係唔同嘅媒體佢哋畫面上面或者係佢哋報道入面嘅信息啦，再比對啦，比對係官方嘅一啲公開嘅資料，例如係監警會佢個報告入面嘅資料啦，從而作出一個叫做 summarize， 即係 summarize 就其實咧冇話邊個啱邊個唔啱，呢個 summarize 係俾大家攤出嚟啦，件事咧。由头到尾咁样发生嘅，有呢啲原因，有呢啲过程， okay, okay, 然后喂中间有咩疑点，咁就提出呢个疑问啦。 系咁，而家发现有咩疑点啊？仲 哦，都颇多噶。 举啲例子啊，请你。 例如具体啲嘅例子啦，喺铿锵集即系之前嘅报道入边就话见到鸡地有两个着白色衫嘅怀疑系便衣嘅警务人员啦，攞住委任证咁样。其实呢就如果你细心去睇监警会呢，佢会好模糊咁样指出咗呢一点嘅。佢喺嗰个当时嘅人力上面其实係有一定程度嘅描述，只不过冇讲明佢企喺边度，佢行过边度，身边有咩人。咁然之后呢就仲有好多就係轻轻带过嘅嘢，如果你冇一啲现场嘅目擊者去同你講翻嘅咧，你就唔能夠將啲事實咧砌埋一齊。例如係我哋成日講喺發生呢、這個第一次西鐵站入面嘅打鬥啦，喺大堂嗰度嘅打鬥啦，即係閘內閘外嘅對峙。咁啊，成日講有兩個警員掉頭走咁樣，咁連即係警務處長開頭出嚟講都係兩個警員，咁啊，所以咧就唔夠警力。当时群情啊汹涌啊，咁所以咧就唔能够做任何嘢咁样。咁其实好简单，即系警方应该掌握嘅，当时就绝对现场系三个警员先啦，因为即系现场嘅目击者影到嘅都系三个警员喺度嘅，三个军装警员喺嗰度现场嘅。话两个嘅意思都只不过系因为镜头关系，有一个俾人遮住咗嘅啫。咁、okay. 但系警方第一次出嚟，仲要去即系三个同两个都要去。將件事講得越少人越好咁啦。睇翻監警會報告咧，仲有所謂嘅即係鐵路嘅駐守嘅人員嘅。咁但係咧就冇講喺邊度。又係輕輕一句咁諗過啊！你唔去仔細去研究咧，其實又唔知喎。嗰兩個人其實喺邊咧？嗰兩個軍裝警員其實一路都喺西鐵站嘅控制室入邊，元朗站嘅控制室入邊，由頭到尾都喺度目擊全程。 Okay. 軍裝 full gear， 咁即係現場有五個警員啦，咁五個警員夠唔夠啊？咁可能大家都會開始有一個諗法啦，係咪？呢個係疑問，自己去諗。同一時間啦，喂，如果再核心啲，當時仲有冇警力呢？原來係有個。喺我訪問受傷嘅廚師嘅時候咧，佢喺10:45至到50左右咧，佢就去到即係因為負傷。又好驚，即係精神有少少恍惚，就行咗好遠，去到安寧路一間便利店嗰度報警。 當時咧有兩架警車，最少七個警務人員去到咧，係跟住佢嘅個案，同佢做咗好好快落咗初步口供，就送咗佢上白車。當時嘅時間咧，就正正係西鐵站開始發生襲擊嘅時間，亦都係三個警員企喺現場掉頭走嘅時間。即係三個警員，佢哋 call 上去元朗嘅總部啊，元朗嘅總部，其實咧係好明顯知道當時嘅調配係。西铁站入面有五个军装警员，而在安宁路即是700米以外一间便利店那里呢、 okay. 是有另外最少七个警员 okay, 即是12个警员随时可以去的。 刘俊刚即系讲紧你系讲紧其实喺事发嘅期间咧，系无论系元朗站入边啦，又或者附近咧，都系有少量嘅警力咧。会唔会其实如果当时就系去翻去现场，可以做一啲嘅处理咧？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你自己都系伤者之一啦。咁其实你自己系有冇落到口供啦，或者系即系警方对你嘅遇袭嘅事件有冇咩嘅调查？ 冇，完全冇。首先咧，我必须要讲系。喺721发生之后，我系自己个人嚟讲唔系好信任警方嘅，咁所以我系冇去到报警嘅。咁然之后咧，喺一段时间咧，去到九月十月左右咧，系有新界北嘅重案组嘅人员系托人揾我，系托人揾我。咁我就话咁你叫佢直接揾我啦。我可以傾嘅咁樣，咁但係最尾就冇人揾我啦。咁之後就一路都係冇任何人揾過我啦。喺我嘅被訪者當中，有好多人都有去過正式嘅錄口供，同埋甚至乎係做應人嘅手續嘅。但係過程入面，佢哋都覺得係錄完口供就算啦，就調查就毫無進展。應人呢嘅過程呢，亦都令佢哋覺得好似好儀器，即係令佢哋覺得好似唔係一個好正式嘅安排咁樣，咁啊令到應人嘅過程咧就唔係好順暢，咁亦都其實坦白講，好多人都覺得當時嘅情況咁混亂，其實點樣可以認認真真去認出啊當事人咧咁樣，咁有好多嘅問題存在喺度咯，但係總括嚟講就係感覺就係警方就交咗數咁樣就算啦，咁啊冇一個認真嘅跟進。 你点样总结即系警方而家嗰个调查同埋检控嘅进度咧？ 我谂佢哋系一个冷处理嘅状态啦，即系我谂佢哋就系想将件事等佢刁谈而冇咗佢咁样啦。咁而正正系呢一种态度，我就觉得即系作为香港人，亦都对于呢件事觉得必须要有人负责嘅时候咧，即系无论系一年又好，两年又好，我哋都唔可以咁轻易咁就。俾佢去刁談咯， okay, 因為我感覺到警方 時間關係， 係啦，係警方或者官方好嘗試去扭曲件事，但係唔成功。咁依家就變咗冷處理嘅方式。 好啊，多謝曬劉俊剛，多謝你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嚇。 多謝兩位。係 剛才接受訪問嘅劉俊剛咧，就係721裏面其中一位傷者啦嚇。各位有咩嘅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58宗是本地病例，3宗属输入个案。本港至今累计确诊个案突破2000宗，达到2019宗。新增个案中有25宗未找到源头，包括一名陪诊员，工作包括陪同老人家到医院。旺角稻香慶回歸活動群組再多4宗個案，屯門中央廣場富林群組就新增3人確診，乒乓群組亦新增1人確診，另外再多2名確診患者死亡，累計14人離世。2名新增死者本身都有長期病患，分別是77歲男子，原本居住在慈雲山慈康村，以及87歲男子，他是慈雲山港泰護老中心的院友。政府发言人话，有谣言指因应疫情，政府可能在未来几日实施所谓禁足令。发言人澄清绝无其事。发言人话，市民应该齐心抗疫，不要被虚假消息误导，更不应发放或者散播谣言，引起不必要恐慌。 发言人呼吁市民继续遵守社交距离的指引，减少外出，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康文署宣布，为配合政府的最新防疫措施，辖下所有泳滩已经在7月15号开始暂停开放，呼吁市民切勿到已关闭的泳滩游泳或者日光浴，以免人流聚集，增加病毒传播风险。康文署又说，会加强围封泳滩，除了早前已关闭的冲身设施和更衣室之外，泳滩洗手间亦已经即时暂停开放，泳滩的救生服务亦已暂停，呼吁市民不要擅自进入，以免发生危险。康文署会加派人手巡逻，如果发现违规，会采取适当跟进行动。中国民航局联同海关总署以及外交部宣布，所有经航班入境的中国和外籍乘客登机前需要出示五日内完成的阴性核酸检测证明。航空公司人员会在登机前检查健康码和健康状况声明书，不符合要求的乘客不能登机。当局说，中国籍乘客要通过防疫健康码国际版小程序，拍照上传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外国乘客就要凭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向中国使领馆申办健康状况声明书。当局指出，相关检测应在中国驻外使馆指定或者认可机构进行，中国大使馆将认真评估当地机构的检测能力，在具备条件的时候发布具体实施办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华润大厦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一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星辉豪庭，将军澳隧道翻去将军澳，九龙入口嘅龙尾啦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比较多车，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咧，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噶。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不过之前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嘅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咗。同大家预告一下嚟紧啦，晚间嘅一啲工程啦，喺北大屿山公路会有修路工程，由嚟紧嘅晚上10:30至到听日朝早清晨6:00，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介乎欣澳至到青屿干线收费广场之间嘅行车线，以及由竹篙湾公路通去北大屿山公路嘅支路，会视乎情况封闭噶。揸车朋友如果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饮咗酒又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最后咧，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陈志杰。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陈志杰睇到噶，倾紧嘅咧就系721嘅元朗袭击事件嘅一周年啦。陈志杰嗱，其实咧呢个嘅事件咧，咁喺一年嘅时间发展落嚟咧，都出现咗唔少即系一个论述上面嘅一个转变，因为咧就系、是、其实咧。睇翻721事件發生咗之後啦，咁都有啲人去到整理翻咧呢一年嚟咧係官方啦，或者係警察啦各方面咧對於呢件事件嘅一啲演繹，究竟係點樣？咁其實咧就出現咗好多唔同嘅講法，譬如話係從白衣人襲擊市民啦，再去到話係黑白衣人之間嘅衝突啦。以至到咧，再有人話咧係黑衣人咧帶頭挑釁，咁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演繹同埋詮釋。如果我哋淨係睇咧政府或者即警方嘅一啲講法咧，咁其實咧721事件之後咧，警方發過一個聲明噶，咁當中咧就提及有人喺元朗港鐵站嘅月台同埋車廂裏面咧去到襲擊乘客。咁而咧就係事件之後冇耐咧，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咧亦都利用咗暴徒呢個字眼咧，去到形容咧就係白衣人啦嚇，就話佢哋喺元朗西鐵站同埋街頭咧係肆意襲擊手無寸鐵嘅市民。咁但事件咧去到十一月打後咧，就開始出現咗一啲嘅描述啊，或者演繹上面嘅變化啦。咁啊，當時咧就係有新任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上任啦，咁做咗啲嘅傳媒專訪嘅。咁當時咧就睇到除咗講到話警方嘅表現同市民嘅期望有落差之外咧，亦都提到咧，當元朗發生事嘅時候咧，就話有議員帶住一班黑衣人係衝入去，令事件咧越鬧越大，有啲咁樣嘅講法。咁之後咧，警察公共關係科嘅高級警司江永祥咧，亦都係接受過年尾一個訪問啦，亦都提及一个争议嘅言论，就系话有一班人咧带一班示威者入元朗去到牵引事件吓。咁另外咧后屘亦都系邓炳强啦，系处长啦吓，之后亦都系喺今年啦出席过一啲立法会同埋区议会嘅质询啦。当佢嘅形容咧都话721有白衣暴徒袭击乘客。但系亦都有咧黑衣暴徒咧系喷水同埋破坏设施，两边嘅暴力情况，警方都会彻查。点样理解？其实即系嗰个警方嗰个对事件嘅形容，好似出现咗一啲转变咧。陈志健 有一个字咧，都几贴切可以形容头先嘅评述，叫做后真相 （post truth）。后真相唔系话冇真相，而系因为社会咧个意见好对立。好撕裂，咁连带一啲专家或者系一啲社会制度嘅信任度都低咗。咁譬如话以前咧，大家喺电视新闻睇到嘅嘢就觉得系事实，而家就唔系啦。新闻嘅都唔好信嘅，我哋自己去睇下片先，或者睇下所谓啲一手片，又或者一啲嘅官员啊，或者所谓嘅专家出嚟话好啦，件事系咁啦，大家唔信佢嘅吓。当社会好撕裂，意见好尖锐对立。而專家或者係一啲咁社會制度嘅信任度低嘅話咧，後真相呢個現象出現嗱，事實咧可以查嘅，譬如話當時有幾多人在場啦，係唔係全部著黑色衫先，或者有幾多個著白色衫先，有冇用藤條打落人嘅背脊度啦，警察幾多點到啦，嚟幾多個係可以查嘅事實，但事實演繹出嚟嘅真相咧，就涉及你嘅觀點嘅問題，例如係邊個打邊個先。事件屬於兩派衝突，定係純粹白衣人無差別襲擊，甚至乎襲擊係咪無差別嘅？呢就去到真相呢啲位啦，即係事實砌完之後點認真相。咁頭先嗰個嘅評述咧，其實都幾吻合即係 truth 後真相呢個演繹。咁就係事實，所謂嘅資料越來越多，跟住用資料砌嘅故仔咧，越來越唔同嘅版本。由初初真系觉得系一个无差别嘅袭击，去到依家话两派互相打斗，咁警察会中立调查，都系真相方面嘅转变咗。再配合社会依家真系撕裂对立，就各自攞自己认为系合理嘅事实，就去砌估出嚟嘅真后真相。咁但系后真相要小心啲嘅，始终有啲嘅基础系要注意，就是、事实基础。所以头先柳俊光做嘅好重要嘅。歷史研究或者新聞研究咧，有所謂 archive research 檔案嘅翻查，人當時嘅行為就發生咗啦，但總會有蛛絲馬跡留喺唔同嘅文獻啊、檔案啊、資料上面嘅。往往官方檔案好重要，但民間檔案咧其實都越嚟越重要。咁呢啲口供啦、見證啊， 伺機儲埋嘅片啊，咁就係啲好重要嘅資料，慢慢可唔可以砌多啲嘅故仔出嚟？我相信當越來越好多嘅資料事實浮面嘅時候咧，互相挑戰咯嚇，兩隻故仔互相挑戰。咁到時個比較貼近啲，真係真相嘅人就慢慢浮現出嚟。但係依家呢個狀態，目前嚟指咧，就係比較似後真相嘅狀態，即係各自有自己嘅真相。 嗯，你頭先講嘅都明白嘅，咁但係即係而家譬如頭先講啦，即係警方嘅一啲演繹啊、描述啊，係出現咗即係一少少嘅變化。咁而咧，另外一個嘅機構監警會咧，咁都係五月發表咗報告啦。咁有啲人嘅評論都認為咧，其實報告裡面都多次用到白衣人同黑衣人嘅衝突嚟到形容七二一事件。咁又係咪咧係精準咧？即係有啲人去質疑翻呢個監警會報告嘅一個準確度啊？呢啲描述嘅準確度，咁但系即系边个有能力去到写个历史咧？即系事件都过咗一年啦，边一啲嘅论述会真系强而有力地留落嚟，成为咗日后啲人去到翻查呢件事嘅一个一个演绎咧？咁而家咧就系官方同埋即系一啲监警会嘅一啲機構都去作出呢啲嘅描述嘅時候，咁其實你頭先講話，即係譬如柳俊江佢哋做緊呢啲嘅調查啊，自己做一啲嘅調查啊，咁係咪真係可以做到一個叫做讓後來嘅市民都有睇到唔同版本嘅一個效果可以出到嚟咧？ 所以民間嘅檔案或者係國際社會其他嘅檔案係好重要，呢啲資料係今次香港嘅事件啦，由舊年年中嘅社會運動開始咧，其實國際傳媒都好關心。都各自派咗好多嘅記者、傳媒朋友去採訪，咁佢哋所採訪到嘅事實都可以成為啲嘅檔案。所以今次除咗官方檔案之外咧，唔好忘記隨住科技發展啊、社交媒體，當然啦，資料可能有真有假，咁但係起碼得到嘅資料咧係越嚟越充分。呢個有好有唔好嘅，好就係話官方檔案唔可以再完全主導咗所謂真相嘅詮釋，但係有一個比較真係都幾詭異嘅方法，就係話咧喺輿論戰有一個策略嘅係我打唔贏你。但我可以做十个、二十个影子咧，去混淆你嘅系，我唔想用呢样再推论落去啦。咁但系都系一个社交媒体资讯发达可以做到嘅嘢啦。 嗯，我哋电话1872311，1872311，咁啊七二一事件咧就系一周年啦。今日大家有咩嘅意见咧？有咩感受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张女士喺度，张女士 你好， 你好，请讲。 麻烦你啊，子前 系。 我心里边咧噏住系讲唔出嘅。我是普通市民，但是见到是那些差人呢是咁打啲，即唔係见到啲白衣人呢是咁打啲市民。嗰啲白衣人呢根本呢我睇到呢是官商勾结啦，即是差人同嗰啲白衣人一起黑社会勾结啦。咁依家呢一路冚一路冚，嗰啲差人諗住长啲时间呢諗住丢淡。永远咧，香港人唔会忘记噶，唔会忘记噶，系伤得好惨啊！嗰日我睇到咧，成晚我都冇得瞓啊，我三日都冇瞓啊，嗰头一日咧，我系喊足成晚啊！你有咩可能？你本身去维持秩序，话差人嚟嘅，你以前咧我好尊重差人，但系咧至到依家咁咧。我见到差人我都惊啊！ 明白，多谢晒张女士嘅电话啦吓。咁张女士都讲到，即系某啲市民嘅啲谂法啦，即系个事件都好影响佢对于警方嘅一啲印象噶吓。咁而亦都有啲指控，头先佢话认为啦吓，即系警察同埋即系黑帮有勾结等等。其实而家警方有冇办法去到扫除到呢啲嘅指控或者呢啲嘅负面嘅印象咧？ 我相信唔能够单靠警方噶啦，所以民间不嬲都有主张话要独立调查好多嘅事件，其中嘅重点就系七二一事件，由第三方独立调查出嚟嘅结果先至比较有公信力，有机会去做翻呢样嘢。 嗯，好啦，究竟今次警方喺一年过去啦，咁啊，究竟喺七二一嘅工作上面调查啊，同埋拘捕嘅工作上面做成点咧？而近排咧就再有好多唔同嘅关于认人啊方面嘅指控啊，或者部署方面嘅一啲新嘅一啲资料，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吓，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监警会专案组嘅督导委员会成员陈锦荣啊，陈锦荣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咁首先都问翻即系关于警方嘅工作进度先啦。咁其实而家警方咧就系拘捕咗37人啦，起诉咗7人啦。咁有啲人认为咧就同好似过去半年都冇任何进展咁啊。其实喺监警会方面有冇啲咩嘅意见咧？ 其实我哋所了解咧，一路咧系进行紧调查啦。咁里面721所衍生到嘅需汇报投诉呢其实有51宗啦。咁里面嗰51宗呢好似头先主持人你讲呢就有7宗就已经系落实咗啦。咁其他嗰啲进度呢系一路做緊嘅。一路系一系就调查緊，一系呢就系已经接近呢个完成。咁所以係未出到嚟嗰個結果係點樣樣 咯？等等先，你講係啲需匯報投訴係針對警方處理方法嘅一啲匯報投訴， 係關於721嗰個日所衍生到嘅需匯報投訴嚟嘅。 係，咁其實而家監警會處理成點咧？呢啲投訴？ 你知道我哋嘅程序咧，第一樣嘢咧就係警察科入邊嘅警察調查。投訴調查嗰個部門咧，先調查咗先嘅。調查咗之後咧，佢嘅調查嘅過程啦，同埋嗰個結論啦，佢係要交俾我哋睇嘅。咁我哋睇嗰陣時候咧，就我哋覺得如果係佢做嘅手法啊，或者咩係欠妥，或者有啲係要跟進嘅話咧，我哋就會做我哋嘅跟進嘅工作咯。如果係冇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咪接受佢嗰個結論咯。咁個大致個程序係咁樣，咁所以呢依家處於可以講話 work in progress 啦，在處理中嘅案件裏面呢有唔同嘅程度嘅案件係處於唔同嘅狀態啦。 係， 其實呢監警會呢喺輿論裏面都有一個議論嘅，就係監警會嘅工作呢好大程度要依賴警察投訴科。譬如话究竟档案投诉成唔成立啦，咁又或者投诉调查进度啦，譬如721事件咁样，甚至乎最后监警会收到咩资料，都系警察投诉科咧俗称可谓嘅把关。唔知监警会有谂过呢个制度有冇啲问题，又或者监警会需唔需要咧？系除咗警察投诉科之外，有自己独立嘅调查队伍，可以做一啲比较严重啲嘅指控，譬如721事件有一个独立啲嘅调查咧，可以。 呢個係我哋監警條例裏面嘅內容嚟㗎，陳生。咁你而家講緊嗰樣嘢咧，其實除咗審視呢、這個警察投訴科點樣處理之外咧，咁我哋其實都仲加咗一啲元素嘅，譬如話當警察投訴科去查一件案件嗰陣時候，佢去當地咧，我哋可以派我哋嘅觀察員去睇下佢點樣搜證法嘅。同埋，如果嗰啲投訴人或者被投訴人係要見呢個投訴科嚟到解釋佢哋嘅證供啊、佢哋嘅講法啊、各等啲嘢咧，咁我哋亦可以派投訴人咧，呢個觀察員咧去觀察整個過程嘅。咁至於呢個依家講嘅公眾事件咧。其實公眾事件所衍生到所有嘅投訴案件咧，我哋都係盡量咧係派觀察員去嘅。我哋依家處理咗嗰啲案件咧，可以講話係100% 咧係有觀察員咧係觀察呢啲頭先我所講嗰啲情況咧，係我哋有觀察員出席嘅。 係啊，陳錦榮啊，都想問翻咧，即係最近咧有多一啲嘅資料啦，俾傳媒同埋唔同嘅人士咧，就係去攞到即係關於警方部署嘅一啲資料。咁包括咧就係香港電台嘅電視節目《鏗槍集》啦，咁就透過一啲嘅閉路電視嘅片段咧，就揾到當日咧就喺元朗附近咧，咁就有啲嘅懷疑係攞住委任證嘅便衣警員啦，咁就喺呢個鳳攸北街來回嗰度巡視，咁就喺呢個襲擊案咧就係發生之前嘅咁。佢咧就片段就影到啦，佢望到一啲嘅白衣人咧就攞住武器去到聚集，咁但系咧就冇作出任何行動。呢個第一啦。 第二咧就係亦都譬如我哋頭先訪問過劉俊光啦，咁佢都翻查翻一啲譬如元朗站入邊嘅警崗入邊係有警力嘅，而元朗站附近咧都係有一啲嘅少量嘅警車警力嘅咁。咁其實呢啲嘅資料，警方係有冇俾過監警會嘅咧？咁如果而家有一啲新嘅資料喺手嘅時候，咁其實監警會會唔會可以再做多啲嘅調查咧？ 多謝你主持人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如果你係有睇曬我哋嘅報告嘅話咧，喺721裏面咧，之前咧喺鳳攸北街裏面咧係有徵營嘅警察人員咧喺外邊咧係觀察嗰個情況咧，其實我哋內容已經寫咗噶啦。其實總共咧係有13個呢啲咁樣嘅徵營人員咧，係當時喺唔同嘅方位咧、唔同嘅地方咧去做佢哋嘅觀察嘅工作嘅。咁然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會唔會警力嗰度啊話去到頭嗰度咧唔夠警力，然後撤走咗咧，嗰段期間嗰個。案情即係嗰個發展嗰個事實咧，我哋都有寫出嚟嘅。咁其實咧，當時你有講咧，喺嗰個站裏面咧係有四個警察，有一個警察就喺個車入面等嘅，有三個就行入去睇到好似好大型嘅打鬥嘅場面出現，咁就報翻去當時個總部嘅。個總部咧就咁，佢就話佢自己咧係唔夠警力咧去阻止咁大嘅型嘅衝突。咁嗰個總部咧就叫佢哋觀察住，佢哋會派呢個補充補backup嘅 增援嘅團 隊嚟增援嘅係增援嘅嚟當場嘅。咁呢個事實咧，我哋都有喺報告裏面寫到嘅。咁至於話夠唔夠警方嘅警力啊？應該要點樣協調啊？可唔可以協調得好啲呢？咁呢個喺我哋嗰52個結論裏面呢，關於721嗰個事件呢，我哋都有做一個差唔多好類似嘅結論出嚟呢，就係覺得話警方對於呢啲咁樣嘅場面，對於呢啲咁樣嘅事情發生呢，其實個協調啊，當時你有講嗰個觀察啊，做嗰個決定呢，係可以做得好啲嘅。 系，睇翻咧就系监警会嘅主席梁定邦咧，都系受到一啲嘅传媒查询嘅时候咧，佢都讲话即系欢迎系提供一啲新嘅资料啦，同埋至于系咪会主动调查咧，就视乎内容啊。你又点样演绎咧？即系其实系咪有啲内容就可以让监警会再去做多啲嘅事实审视咧？ 可能当时你有讲会唔会系误解咗我哋主席嗰个说话，我就唔系好清楚。因為如果你而家咁樣講法嘅話咧，首先監警會係冇調查權力嘅。咁我哋做呢個審視報告咧，一開始嗰陣時候個主要嘅目的咧，都係做一個大嘅場景砌翻一個，希望做一個好事實根據、有時序根據嘅大場景出嚟。做出呢個大場景咧，係幫助到我哋將來咧睇有關呢啲咁嘅公眾事件嘅投訴案件裏面咧，我哋嘅背景咧會清楚好多。除咗咁嘅目的之外咧，我哋更加有一個目的咧，就話再審視呢個咁樣嘅場景嘅前提下咧，如果發覺有啲地方警方係可以做得好啲嘅話咧，我哋可以做一啲前瞻性。都幫助到佢將來，如果有同類型嘅事情發生咧，我哋已經睇到有啲處理嘅手法咧係可以進步啊，可以有進步嘅空間咧，我哋會提出嚟俾警方去考慮嘅。呢個就係最大嗰兩個目的嚟嘅，做呢啲咁樣嘅thematic study， 就唔係話要對某一個別嘅案件、個別嘅警察做得好唔好啊？個別嘅情況係點點點啊？我哋就預先走去查咗，唔係咁樣樣。因為如果你咁樣樣咧，就會妨礙到我哋後來咧做審視工作嘅獨立性啦。 OK， 陳錦榮問多個問題啦。頭先我哋都討論咗一段時間咧，就係關於一年過去啦，七二一事件嘅一啲描述嘅問題啊。咁近期都有啲媒體咧，就再去揾翻即係監警會報告裡面嘅內容啦。對於咧監警會報告咧，就係多次都用黑衣人咧嚟形容咧係元朗站付費區入邊嘅人群咧。 咁有啲人就係作出一個批評或者一個質疑噶。咁其實因為睇翻一啲片段啦，咁其實喺付費區入邊，無論係車廂啊或者係付費區入邊咧，都唔完全都係著住黑衫嘅人， 係雜衫人嚟嘅。睇翻啲片段都係比較。 陳錦榮，你自己睇翻，即係其實個監警會報告用曬黑衣人嚟到形容付費區裏面嘅人有冇問題咧？係咪有做得更加好嘅地方咧？可以。 如果你從嗰個角度講嘅話咧，咁我梗係覺得可能未必一定100%，百分之100%嘅人咧係著住黑衫人，但係我係俾我哋睇到唔同 source、唔同來源嘅 video 啦，唔同來源嘅相片啦，係睇到在收費區入邊咧，當晚咧打鬥嗰陣時候咧，有好多大部分喺入邊嘅人咧係著黑衣人。咁你至於阿陳先生，你頭先所講話雜衫人呢，如果入到去嗰個火車，入到去嗰個地鐵嗰、那個那個高鐵入面呢，車廂入面呢，就有好多係唔係黑衣人啦，我同意。但係如果你話站起那個收費區入面，當日嚟講有份參與呢、這個爭議打鬥嘅呢，大部分都係黑衫嘅，著黑衫嘅收費區入面，反為喺外面入嚟元朗嗰啲咧，就好多係著白衫。但係如果你咁講 ，by the same token， 你都可以話白衫嗰啲人，有啲人著粉紅色，有啲人著藍色嘅，有個別係咁嘅。咁但係大部分都係白衣人，所以又用白衣人嚟到 describe 嗰個群體咁樣啦。 唔好意思，頭先黑衣人嚟到。陳錦榮啊，你頭先sorry， 我都頭先留意到你用參與打鬥嚟到形容黑衣人啦。你意思係咪其實黑衣人有參與呢場嘅打鬥而並不是純粹白衣人襲擊付費區入邊嘅人咧？ 我可以咁講，我哋睇到個場景咧，就係白衣人挑釁，一入到去就鬧啊，話要打人啊，要剩啊。但真係喐手打嗰陣時候咧，黑衣人係咪企度？唔喐俾佢打呢，亦唔係喎，佢當然會反抗啊，會打翻轉頭啦。咁所以係，如果你話講事實睇到嘅事實 factual 咧，就係有兩班人喺度打鬥，但係邊個挑釁，邊個打先，邊個勝咧？咁就好難講啦。 Okay. 即係睇嗰陣時睇唔睇到咁 detail 咧，未必睇到咁細緻咯。 好啊，唔該曬陳錦榮，多謝你啊， 唔該， 多謝你， 多謝你， 拜拜。 陳錦榮咧就係監警會專案組督導委員會嘅成員嚟嘅。陳志傑有咩回應啊？ 我諗民間社會嘅檔案收集同國際傳媒嘅呢個資料好重要啊！將來歷史重新審視呢件事嘅時候，除咗官方論述之外，民間檔案同埋國際嘅呢個資料都可能還翻事實一個真嘅真相。 咁、而頭先陳錦榮都提到監警會嘅權力啦，即係都係講到而家係做緊一啲主題嘅啲審視報告啦， fact finding事實去尋找啫， 係咁對於尋找真相係咪真係有幫助呢？ 我會覺得有真係多角度嘅事實會更加幫到我哋睇翻成個畫面係點嘅。 係咁係至於即係嚟緊發展落去，究竟仲有冇其他即係翻案嘅可能咧？即係而家都好多人做緊唔同嘅工作啦。頭先講除咗柳俊光做緊一啲自己嘅訪問之外咧，亦都有啲嘅人士咧做緊一啲嘅民事控訴啦，即係希望一啲嘅傷者咧去到控告咧警方咧，就係關於呢個事件嘅嚇，點樣發展落去咧？ 我谂七二一事件已经成为香港嘅集体回忆，同埋一啲历史事件，就真系有啲似六四事件，唔会咁容易唔见咗。 嗯，好啦，咁我哋都睇睇咧，即究竟呢啲嘅事件点样发展落去啦。今日都系2020年嘅7月21号啦，亦都系咧呢个七二一事件嘅一周年啦。咁刚才我哋都访问咗监警会嘅朋友啦。咁而节目咧喺嚟到呢度咧，亦都系到此为止啦。拜拜， 拜拜。